光明顶。 鲍伟聪、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过咗个周末啊，今日已经系初三啦。 系 咁啊。香港嗰個疫情同埋呢個中國大陸嘅武漢肺炎疫情呢亦都有好大嘅唔同。咁香港呢就而家有八宗確診嘅個案。咁不少於六宗呢係通過高鐵呢就傳入嘅。咁我哋當然即係唔係話要認叻，但係都要講返我哋一早預言咗呢高鐵係呢個防疫嘅漏洞。所以而家亦都係證實咗。咁呢政府就琴晚呢就宣布呢就呢、這个湖北同武汉嘅旅客係禁止入境。 但係前提有一句嘅係要自己申报係呢个湖北同武汉嘅旅客呢就唔好入境。 係啦。咁呢对比于澳门呢而家已经呢由今日应该27号开始呢係会将来自湖北或者武汉嘅旅客呢一你就係离开澳门。二就係呢进入禁闭营。咁呢点呢就澳门呢已经喺即係防疫里面呢俾我哋节节领先啦。咁所以澳门嘅听众我向你哋致敬，虽然你哋呢冇一人一票嘅特首去选出嚟，但係呢你哋唔觉意咁样选出嚟嗰个特首呢都俾我哋嘅特首呢係即係果断同埋呢有常识同逻辑。 我终于明白习大大之前讲嗰句话，澳门就係一国两制嘅示范作用喺边度。原来示范喺个人度。即係你諗下，原来我哋一开始讲话要封高铁，高铁系个关口，高铁佢哋嗰边就冇高铁啦，用关口就要封咗啦。跟住然后话我哋要强制性，我哋香港系用呢、這个叫做 honor system, 信用系统，就係、是你话俾我听你系嚟自嘅湖北嘅，咁我咪信你咯。你话俾我听唔系嘅，我都相信你。成个澳门政府基本上就唔需要你用呢个 honor system, 完全理解到中国人嗰种特质。佢叫翻啲澳门嘅职员，或者澳门酒店嘅职员 check 翻你登记嗰张身份证，究竟佢嘅写住嘅籍贯摆喺边度嘅？你武汉嘅，唔该你就今晚翻去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要强制入隔离营。呢啲先至系管理中国人嘅方法噶嘛。 仲有咧，好似。嚟緊即係入境嘅中國大陸旅客呢佢係要健康證明喎。 呢個就係最絕嗰 part。佢嚟以前呢我哋就唔係話你嚟到見到你 check 到有發燒，然後就捉你一二遍再去 check 下有冇即係發燒啊或者其他嘅肺炎跡狀。而家你唔該先自己喺屋企睇咗醫生先，有健康證明先好落。 即係好似你有寡佬證咁樣我先至俾你註冊結婚咁囉。 良民證你先好移民呢。 係啦。咁呢兩點呢即係禁閉或者係遣返呢個武漢湖北嘅旅客呢同埋要求入境嘅旅客中國旅客呢係要有健康嘅證明呢呢兩點呢係好有效地呢去阻止呢啲疫情嘅擴散。但係呢我哋香港嘅政府呢到而家都未去到討論呢一部分或者係有任何嘅消息呢係會咁做。 但呢個係令到我哋好懷疑嘅，因為我哋成日以為香港民主派又唔識返大陸啦，香港啲年輕人又唔鍾意內地嘢啦。喂，但我哋以為建制派同政府就係好知道中國文化，好識得大灣區點樣去管理。喂，而家真係先至話俾你聽，點解你用一套西方嘅 honor system 去管理一個大灣區呢？然後即係澳門政府就話俾你聽，喂，中國人係要管㗎喎。而家甚至乎我哋大家都問緊嘅，即係香港政府你純粹要叫佢去填一個申報表，佢唔填。填呢个申报表嘅时候，我哋香港政府问佢有冇罚则，佢话考虑紧，今日先至考虑紧佢唔填申报表有咩罚则。喂，其实好明显就话俾大家听，成件事系非常之绝。 我觉得而家即系香港嘅负责卫生嘅官员或者系特首咧，系唔需要用脑噶啦，因为佢哋冇啊。你好简单嘅啫，而家咧你就担张凳仔啊，搭呢个喷射船过澳门。去到澳门个特首办外边坐喺门口。 是。 如果贺一成有咩政策你攞咗张纸影印一张。 是。 换个 logo, 或者系写咗自己再打个都得。跟住呢就宣布。我諗就十之八九唔会错。其实你唔使你照代嗰几十万人工我唔怪你。 交咗税唔介意。 我唔怪你而家我已经投降啊我已经认命㗎啦呢啲税我交咗当倒落海你几十万你代硬㗎啦你而家俾香港人一条生路。但嗰条生路呢就是千祈你唔好用路你就过澳门就何一成做乜嘢。 你就照做。再加埋蔡英文政府做乜嘢、你照跟。咁、你唔使做㗎啦。咁你就將台灣同埋澳門嘅防疫政策呢合埋一齊。即係好似我哋抄功課咁啊你知㗎啦。 即係 A 同學有一份 B 同學有一份。 咁我夾埋抄埋咁咪唔係好覺係你抄囉係咪或者你換少少字眼。咁咪掂囉。咁跟住呢我哋香港人呢就有生路啦。唔該你哋而家。第一你哋唔使再用腦。第二你哋唔該跟一跟台灣同埋澳門嘅防疫政策。俾我哋香港人呢健健康康。如果唔係呢聽日呢就過埋聽日啦。就初四。咁咪咩大日子呢 我哋好彩呢就因为初二呢就有个星期日假期所以补返一日假俾我哋初四都系放假。 听日都放啦咁放完假点啊 放完假点算呢又或者放假之后临晚嘅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哋六路呢就开始有啲回乡探亲嘅朋友因为要初五返工。一系就初四夜晚就要赶返返关返嚟一系就初五之头早返嚟。所以你可以见到呢未来 project 緊听日去到后日呢就系、呢个游乡返港嘅高峰期。亦都系我哋香港啊我哋今次仲好好啦保持到疫症都仲系得8单咁啊亦都好好彩地呢就未有任何人命伤亡事件。但系由听日开始呢其实你唔好话封唔封关啦你过咗呢两日你可以唔使封啦。你学啊某一啲袁医生话斋其实你封关都好嘅不过即系好似迟咗少少喇。而家大家都入晒嚟啦开始。甚至乎讲緊听日后日就系反港高峰期如果香港政府仲系唔用封关又或者人口流动嘅措施嘅话呢唔好意思啦咁我哋就只能够委托我哋嘅医护团队呢有啲咩事就要靠佢哋啦。 所以我都要呢今晚節目呢就點名呢就讚一讚啊香港大學醫學院嘅院長梁卓偉教授。因為一日之前呢我都招呼過佢因為佢話呢就即係戴口罩講唔到嘢咁結果引嚟呢漫天嘅批評。咁呢就今日呢就佢嘅 Facebook 呢就向呢件事致歉。咁因為佢自己承認呢咁樣講嘢都係唔謹慎咁啊要向公眾道歉。咁我覺得呢罕见地一啲即係叫做在上位嘅人呢肯面对自己即係嘅错误我諗呢点係唔容易。同埋呢我发现佢终于讲人话啦。你都知啦你大家经历咗呢大半年啲官员唔識讲人话㗎嘛。咁例如你问下陈肇始係咪应该呼吁戴口罩呢佢都答唔到你嘅。 而佢係做咗好多年医生。 仲有是今日呢佢先开始戴口罩嘅之前出到嚟呢都唔肯戴嘅好似戴口罩系代表某一种政治嘅立场咁样。咁所以阿梁卓伟教授今日呢佢就戴口罩出席呢个咁嘅即系记者招待会呢我系十分之欣赏佢讲好多人话。其中一样佢话呢佢明白到好难百分百封关但系呢而家嗰个围堵嘅政策即系话将武汉同埋湖北省嘅居民呢是即是要申报同埋限制佢哋入境是远远不足够。同埋佢话呢而家讲到封关嘅问题即係我用我嘅说话去演绎啦。佢话唔系讨论应唔应该系应该点样做。 是先至有效。 先至有效。即系换句说话讲其实佢都好直接即系话再讨论封唔封关呢已经系过时啦。而家係應該開始研究點樣封關先至最有效。 佢亦都去到最後呢你當然你話佢官又好以前做過官都好呢你問佢封唔封都好呢佢唔夠膽直面咁答你封關定唔封關嘅。但係佢已經講到明呢就係話喂而家個措施係已經遠遠不足夠。點樣可以有個更好嘅 solution? 咁大家都即係對住梁醫生都算啦不如你既然聽佢講我哋唔計封關點樣好你話返俾我哋聽點樣可以有效地阻止到 get extra 嘅人口流動。喂好簡單一樣講法就係、我哋香港醫護嘅 capacity, 基於而家我哋有流感啦因為冬天有等等本身咁多人口嘅情況底下我哋嘅醫護 capacity 已經差唔多爆甚至乎啲床位已經多過 extra 㗎喇。咁你諗下嘅就係如果我哋一有大型流感入到嚟有咁多內地人口入到嚟嘅時候當然人道理由你唔可以唔夠內地人嘅。但係我哋有冇剩余嘅醫療人口 呢一點呢我哋可以喺下一節或者新聞之後我哋討論我哋香港嘅承受能力。不過我都想繼續講梁卓偉先生嘅人話呢就係佢間接地呢其實兜巴冚呢同中國內地 即係宣布嘅確診個案，佢話根據佢哋即係香港大學嗰個傳染病嗰個 model， 即係一啲科學 化純粹 數學嘅推演咧，佢話而家估計武漢市裏面嘅個案咧係有25,000+，如果包埋潛伏咧就超過40,000，咁而預計咧呢、這個去到四月會達到個爆發嘅頂峰，4-5月左右。而因為而近武漢最頻繁嘅交通嘅重慶或者係廣州上海咧，都會陸續咧會爆發。嗱，呢啲係阿梁卓偉教授佢之前講句過一句説話，其實佢話要講科學。 嗯， 咁而家佢係用一個科學嘅 model， 即係一個程式去推演。 嗯。 將會發生嘅數字同埋而家現時嘅數字， 係同埋佢今日喺晏晝嘅記者招待會咧，都講咗一次咧，就話唔係話內地究竟佢係真係造假定唔造假問題，佢因為事實上冇咁多人手去做 lab， 亦都冇咁多人手咁多試劑去俾佢做 lab。即使你而家可能一次個大規模爆發嘅時候咧，所有數據咧必然滯後嘅，無論佢係想造假定係唔想造假，哪怕香港都係咁樣嘅。所以佢話如果佢用數學模型計算，可能唔算好準。但是呢你會知道其實個規模是非常之大 的。所以簡單啲講啦，呢個我哋又可以容後再研究究竟點解中國大陸即係情報或者宣布確診嘅個案係會滯後得咁犀利。但係梁卓偉教授個推演呢就係話俾我哋知，而家武漢嗰個疫情已經係超乎咗我哋嘅認知。 嗯， 咁而跟住陸續呢就會喺重慶啦、上海啦、廣州啦、江蘇啦呢啲咁嘅地方爆發。咁跟住下一波呢就係、是、即係廣州可能會變成武漢咁樣。咁到時候呢其實你再討論封唔封關就係梁卓偉教授講，唔係討論應唔應該，而家你應該諗點樣封先至可以將而家佢哋數學推演嗰個疫情呢嗰、那個海嘯啊。 是 挡住。 因为个问题就是佢冇可能淨係如果你话封武汉一个地方你发觉唔得㗎啦。因为其实你苏浙嗰度已经系有一堆 case 出 嚟。即係而家嗱武汉呢就好似呢个日本311地震咁样震咗。 嗯。 个海啸呢就冚咗武汉啦。咁而家你已经呢嚟緊话俾你听啊梁卓偉教授个海啸呢就会冚上海、广州、重庆同埋苏州等等。 跟住然后我哋今日仲系諗緊武汉。 好啦，而家我哋香港就好似我同你企喺海滩咁样，咁大家讨论緊呢我哋应唔应该走呢 傾下啦。 我哋傾下其实如果走系咪都呢个避唔到海啸呢，系咪可行呢我哋走。 或者问下隔篱嗰个先啊，佢个海滩系咪好好啊，或者甚至乎问下个海水你会唔会冚我㗎。 仲喺度讨论嘅时候，其实我哋仲有逃生嘅机会，我哋仲有去走上高地或者系揸车走嘅机会。咁但係我哋仲喺度讨论緊应唔应该。阿梁卓偉教授嘅意思就即係话喂走啦仲讨论应唔应该，而家諗緊係应该走上山啦、啊、定呢个爬上楼啊定係擒上树啊，我唔理你用咩方法都走啦。 嗯。 但係而家我哋嘅政府就係、是仲喺度讲緊应唔应该， 会 唔会引起即係邻近地区嘅一啲唔好嘅感觉呢。阿陈建波议员就话大家一家人。 唔系随便话走嘅。 唔系随便话走嘅系咪先啦。 諗下先。 系咪虽然你隻船喺外海上面俾浪冚沉咗，但如果我走我哋大家一家人咁好似唔系好应该嘅咁样。即係而家就系好似类似咁样。喺广告返嚟我哋继续。 笑傲江湖，光明顶。 即係所以今日呢见到梁卓偉教授嘅记者招待会呢，我真係有啲感动。因为我觉得呢即係虽然在高位嘅即係医护嘅人员啦、 啊、 或者係即係院长或者行政级数嘅人，即係肯面对自己嘅良心去讲一啲真话人话。其实我都奉劝其所有参与緊而家呢个抗疫嘅官员或者医生护士，你哋要勇于讲事实，将你哋嘅处境或者你哋预计到发生嘅事大胆咁样向传媒或者甚至向我哋光明顶报料。因为我觉得而家呢好多即係好多政府嘅官员或者成个特区政府呢情绪勒索緊我哋嘅医护人员。 咩叫情緒勒索呢？我相信好多人都知，不過解釋一下，就係即係因為你嘅專業係扶即係 救急扶危， 咁所以我講到，譬如話，喂，我哋唔應該去選擇要救嘅人啊，應該來者不拒啊，甚至佢送到關口嘅時候咧，我哋應該基於人道立場要接收佢啊，我哋唔可以向病人 say no 啊，呢啲咁嘅説話。咁但係眾所周知，我哋嘅公營醫療嘅系統咧，就算冇疫情發生，大家都知道喺伊利沙伯醫院、喺將軍澳醫院呢啲，甚至威爾斯醫院呢啲比較多人去嘅醫院，好多時候你都見到啲病患係要瞓走廊啦， 我哋 瞓帆布床啦， 嗰個床位使用率係100%+，係啦，110%+啦。 咁好多醫生已經做到筋疲力盡啦。咁但係而家你聽到政府嘅即係宣布或者係記者嘅提問之後，就係話呢啲嚟緊會發生疑似疫情嘅非香港居民呢，佢哋都係會受到免費治療嘅。 呢個係講到明㗎啦，就係、如果你嗰個症狀入面呢係有疑似出現過呢啲咁樣嘅新型冠狀病毒嘅，舉個例，你係有呼吸道疾病，或者嗱佢 case 係講到明㗎，唔係 N 嚟㗎，餓嚟㗎，或者你去過武漢或者湖北嘅，或者你去過一啲內地經常出現疫症嘅地方嘅，其實你就可以被 define 為有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嘅一個即係患者。咁其實大家就可以考慮 waive 咗你嗰個嘅醫療費用，基於人道理由。嗱，唔係話即係人道理由唔啱。咁問題就係、喂，我哋醫護不嬲個 capacity 就已經好爆㗎喇。另外我哋要問一個問題，就係話你試下望返一個前線醫護，你從一個旁觀者角度，你覺得人道理由咩都啱㗎啦。你入返個醫護嘅去返醫院，去返一啲隔離病房，啲醫護做到即係身水身汗，幾日都返唔到屋企，然後佢望住嘅原來佢救緊咗十張病床，有9.5張都係內地嘅嚟新來港嘅人嚟嘅，或者內地嚟嘅旅客嚟嘅。本身做嗰件事好簡單嘅啫，原來你只要封關或者限制個關口輸入嗰個嘅難度呢，其實呢九個病人就唔會喺佢個醫院出現，佢就可以有剩餘嗰9張病床俾返萬一出現咗社區爆發嘅時候香港嘅一啲居民。 而家我哋預言緊或者時間浪呢推演緊呢一個最唔想出現嘅情況，就係當梁卓偉教授推演嘅大爆發喺廣州、上海、蘇州或者係呢啲深圳發生之後，咁客觀嘅情況係點呢？澳門將會進一步 收 封關，肯定㗎，因為你見到何一成做嘅做嘢方法，跟住台灣已經禁止大陸旅客去啦。咁喺中國嘅鄰近地方裏面有一個叫香港，呢個香港係唔封關嘅。呢個香港呢嚟醫病係唔使錢嘅。咁你估會發生咩情況呢？ 唔系呢一个咧，系好简单嘅，就系我哋以前咧成日做金融啲，譬如你晏昼听啲金融节目都讲，有一样嘢叫监管套利嘅，即系嗰啲所谓嘅监管套利系啲咩咧？就是、有个 arbitrage 咧，就系全世界咧都好似好多监管嘅嘢嘅，啲热钱好难走嚟走去。喂，突然间有个地方好似香港咁样，会个监管渣少少，咁所有嘅热钱咧就会慢慢去翻个城市度。咁呢个就系我哋。 我举个简单呢个例子咧，又咁你都知道。美國啊、英國啊、歐洲啲税啊，好乸嚟㗎啦，香港嘅税都唔簡單啦，利得税。咁啊，但呢個世界有一笪地方呢就唔使呢個納税嘅。 又或者唔使申報自己， 或者唔申報你自己呢嘅即係嗰個生意嘅 detail 嘅細節嘅。嗰、那個叫做呢英屬處女島。BVI， 咁如果做過生意開過公司嘅人呢，或者我哋而家有啲大企業呢，佢個登記呢都係 BVI。咁於是呢全世界呢識訂嘅人呢就全部開曬 BVI 公司呢嚟去逃税或者避税，合法避税啊。 如果呢件事擺返落去個今次嗰個病毒例子或者人口流動嘅例子呢，就係而家澳門封得好死，我又要攞醫生紙先入到去，我又要自 己。係啦，台灣唔俾你去。 台灣唔俾去，上海又高危。咁但係隔離無端端有個人呢係做嘢慢三拍嘅，咁你會揀邊個地方啊？ 而呢個關呢係你可以進入嘅，而俾你進入咗之後呢，依你呢係你一毫子都唔使俾嘅。嗱，你估計未來嘅一個月或者兩個月或者三個月會發生咩事？嗱，我唔敢預，我唔敢講，因為我驚開口中啊。 係你次次都開口中， 所以我只能夠提出問題 嗱，再讲一次啊，即系话全中国咧就爆晒啦，澳门咧就封关啦， 有啲封埋路添， 系啦， 河北嗰啲封路， 系啊，有啲河南、河北嘅咧就揾砖嚟封晒啲路啦。咁跟住咧，台湾就更加唔俾去啦，咁啊飞去欧洲更加唔使谂啦，啊，咁但系香港咧，系任你进入嘅。同埋嚟到醫病係唔使錢嘅，咁你大家想象下會發生咩事？喺廣告翻嚟繼續。而家呢個中國大陸嘅武漢肺炎嘅疫情咧，就一步一步擴大啦。咁啊，香港亦都確診咗八單啦。咁啊，頭先阿馮志正你提到啦，點解中國大陸嗰個肺炎嘅數字咧係滯後於真實嘅個案？而家梁卓偉醫生推演咧，而家已經有超過25,000宗，咁加埋懷疑嘅個案，可能接近50,000宗。咁但係而家官方佢哋公布咧，全國都係2,000幾啫嘛。 係，咪咁？但係佢即係阿梁卓偉醫生講嘅講法好 make sense 嘅，因為你要依佢確認嘅時候咧，你要有一啲有認證嘅實驗室揾到適當嘅 paper 或者適當嘅試紙，去令到佢驗到出嚟。然後先確診到嘅，咁但係呢一樣嘢，如果個爆發規模去到好大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基本上好多數字都一定會滯後，因為你根本上我哋成日都講實驗室冇咁多人手，你俾1,000個證我，我每日都 要3,000個。我只能講阿梁醫生咧嘅為人太過厚道啊，佢講嘢咧實在即係太過顧念咧呢個中國即係人嘅感情，亦真好似陳建波話大家一家人。喺我自己親身接觸。我喺大陸嘅朋友嘅微信啦、微博啦，呢啲係可信嘅一手資料啦。咁啊，得知咧嗰、那個確診嘅數字點解大幅滯後同埋唔真確咧？係因為而家好多嘅病人，即係發燒嘅病人咧，成千上萬咧，係唔能夠去到醫院醫治，去到醫院咧，佢仲要排好長龍去掛號啦。打針啦、抽血啦咁樣，咁而最後呢醫院都係唔收嘅，個理由係冇病床。咁啊，佢哋當然會鼓噪啦。咁啊問掉，即係我明明係即係咳啊，好唔舒服啊，發曬燒啊，你都唔收我去測試。咁個醫院嘅說法呢就係話，你唔確診呢我係唔可以收你 嘅，因為你未算病人。 係啊，因為你唔係確診咗肺炎，我哋而家收唔可以收你。咁嗰個病人。或者真係好痛苦嗰個武漢市民就會問，咁我應該點做？咁你去診所度呢確診咗先啦，咁我哋轉介過嚟呢我哋就會收㗎啦。咁但係呢啲病人呢去到診所裏面呢，診所就話俾佢知我係冇能力去確診嘅，因為呢嗰啲測試盒呢我哋一來已經冇。 冇晒用嘅，用晒 或者係根本冇，二來就係喺醫院度嘅。 嗯。 咁呢種係一種好荒謬嘅情況，就即係話你要確診先入得院，但係你離開咗醫院之後，根本冇人可以同你確診， 咁所以就冇呢個病人囉。所以用呢個講法就係你健康， 即係好似你見上帝咁樣，上帝話你冇罪你就可以呢上天堂啊。咁你俾我入啦，但係上帝又話俾你知，唔該你攞落返地，即係人間裏面證實咗你係無罪先。咁但係呢個世界上能夠證實我無罪嘅只係上帝你一個人喎，係咪？你嗰個權能喺你度喎，我落到人間冇人，阿牧師神父都唔可以證明我冇罪㗎喎。 係阿管牧師都係叫你去自首㗎， 但係阿上帝要我落到去凡間裏面搵阿上，可能搵阿神父牧師修女證明我係冇罪，拎住個冇罪嘅證明我上到去上帝面前，我先至可以上天堂喎。嗱，而家呢個譬如雖然唔係好真確準確，但係我話俾你知，而家佢哋面對嘅情況就係咁，所以好多病人只能夠被叫翻去屋企自我隔離。我問你，馮志正，如果你出現咁嘅情況，你會翻屋企自我隔離啊，定去隔離嗰個縣同埋市搏一搏機會揾醫生呢？ 我係會去香港迪士尼自我隔離啦。 咁你咁陰毒， 我哋見到好多內地病人話自己離開武漢之後，第一時間去咗上海迪士尼玩嘅。咁我哋嚟到香港，咁冇理由嘥咗個 trip 啊嘛，食粒止痛藥落到嚟，跟住就話：咦，香港有迪士尼，不過唔好意思，今日迪士尼封咗啦。今日迪士尼 嗱，我希望咧，即係 話因為基於保安嘅原因同埋保障員工安全，已經暫停。 我希望鄰近地方就聽唔到你馮志正呢番說話， 即系否则我哋香港就好大件事。 嗯， 嗱，我哋光明顶成日都话咧，即系我哋除咗逻辑常识之外，我哋都去即系唔系好信任人性呢样嘢，因为人我哋人性本恶，我哋成日觉得，当你面对生死嘅时候咧，我谂好多嘢我哋都唔可以怪嗰啲人。因为求生是一个很基本的欲望。 嗯。 即是如果刚才我讲出现的情况，医院不医你，叫你回家隔离，我想你都会找部车，就算揸一二百公里，你都会去附近的省市，希望其他医院收你，啱唔啱？ 嗯。 好啦，到这些医院都爆晒的时候，那你就会看下消息，究竟全个中国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容许你医病的呢？啊，原来有一个地方。 嗯。 那个叫香港。因为基于人道立场呢，我哋系呢会收容呢啲咁嘅病人嘅，而且免费。 嗯。佢甚至上次有一个临近过咗关口，本身深圳有一间医院同埋香港有一间医院，最后呢系揀咗香港嗰间嘅，只要你过到关口嘅话。咁所以上一次无论任何例子又好，人道例子又好呢，其实武汉嗰个病人，唔好话武汉啦，而家出唔到去啦，附近嘅病人呢其实要嚟香港是很合理的。刚才所说的监管套利呢，不是讲紧话我们这里要有诱因，隔离要有一个阻止的措施，然后就要去晒香港这个地方。其实你知道其他城市那个监管是做得非常严谨，而香港都有监管，但是不是那么严谨的时候呢，这个监管套利就已经发生了。就会其实就是澳门很严谨，你不够它严谨的时候呢，其实它不用有诱因的。佢見到你呢個 regulation 容易啲過，我咪過呢個 regulation 囉。以前大家考試都係咁考㗎咋嘛。如果同樣地要考 history， 要考 Chinese history， 中史卷辣手啲嘅，你即係暴力史卷啦。咁以前其實大家咁過嘅時候，內地病人係一模一樣思考方法㗎啫。即係我一定要走㗎啦，如果我唔走我就搵唔到醫院㗎啦。不過澳門嗰度好辣手，要我證實咗我健康先我入到嚟。香港唔使，咁我係咪唔嚟香港？咁我仲可以去邊啫？ 嗯， 咁所以呢件事係唔需要讲话佢係咪好自私，佢係咪好唔人道定乜嘢原因嘅。佢嚟係好合乎人性嘅。而我哋会爆都係好合乎天理嘅。所以其实而家全世界都知道我哋嘅医疗系统喺初四初五度呢，我哋就会面对住好大型嘅入境个案。咁而家係只不过问政府你有冇諗住做啲嘢呢，即係你都仲未宣布你会做啲嘢。佢就開始喺個關口入湧入嚟啦。今日而家啲人就將即係屍殺列車幅圖同埋我哋而家喺深圳關口幅圖攞嚟做 compare， 其實都幾似嘅。即係嚟緊我哋見到嘅情況就一模一樣噶啦。 係啊，所以即係我覺得好似梁教授所講，而家唔係討論應唔應該，係應該討論點樣做。 嗯。 咁我諗第一步真係要仿效澳門啦。即係無論你用咩方法都好，首先你要將湖北或者武汉的旅客呢就劝喻他离开香港这个地方。咁如果有病的当然就要诊治啦，这点是人道理由没问题的。咁另外我想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呢，你都要他有一个健康的证明，不是申报啊。虽然这个证明呢我都会打个问号的啦。如果陶杰在这里呢他就大笑三声。你都知道啦，在淘宝大学证书都卖。健康证明点会冇得卖啊，系嘛？但系都我哋都要做嘅，我哋唔可以因为即系呢个世界上有人出述，我哋就唔考试啊嘛，啱唔啱先？ 啱。 嗱，呢个简单逻辑嚟嘅。嗱，而家个官员成日都话：喂，封关系不可行嘅，因为会有漏洞。用避孕套都唔系 100% 可以避孕嘅，咁系咪唔用避孕套啊？ 阿陈肇始嘅讲法好 make sense 嘅，佢系话等你完咗件事先戴翻。咁可能係好好，咁而家咪係囉，初一唔封关，初二唔封关，初三初三 即係有咗啦， 有咗你咪戴返 就戴返避孕套啦， 係啦，咁就叫戴咗啊。 嗱，呢个係简单逻辑嚟㗎，即係我哋唔能够因为嗰个措施呢係唔係 100%， 唔係百分百，唔係绝对有效，於是我哋就唔做呢个措施。因为我哋世界上我哋好多嘅法律啊都唔係百分百嘅。 嗯。 但我哋点解要立法呢？ 是 点解要立例啊，是吗？即是都有学生出述的，咁唔通考试我哋就唔做咩？ 是 啱吗？ 同埋你话唔好话流唔流动都好啊，增加佢嚟香港求医，嗱唔系话佢嚟香港求医系有错，而系我哋令到佢求医嘅成本增加咗。咁然后我哋嗰啲医护人员咪可以攞翻啲 capacity 出嚟，万一出现社区爆发嘅时候，我哋都 OK 出现咗我哋 嘅资源先啦。呢、这个系应该第一步要即系。起碼同澳門、台灣看齊咗先。 同埋你唔好以為唔人道，我哋而家醫院咪做緊囉。內地嚟香港求診，你唔好話呢單咁樣嘅急症個案啦。平時如果唔覺意你嚟香港傷風感冒睇門診，兩個價格㗎嘛。香港人係一個價格，遊客一個價格㗎嘛。喂，其實我哋呢個 regulation 一直做緊嘅，係唯獨是咁急症我哋唔做俾你睇嘅。 咪錢銀我都唔計啦，因為其實而家呢你都知香港政府即係使钱啊，1000多亿嘅湿湿碎碎啊！呢啲钱悭咗之后都唔会落你同我袋噶啦，都系落喺啲高官嘅人工啊，或者系啲咁嘅大花筒嘅基建上边。即系所以啲钱咧，我都唔计较。而家我哋香港人，我谂人同此心，我哋求生啫，我哋求条活路。因为而家问题系，你见如果你真系仔细地睇微博、微信嗰啲武汉。或者其他上海呢啲咁嘅城市，佢哋嘅情况係好恐怖。你估唔到有个地方你有病去到医院，佢係唔收你嘅。 嗯。 佢唔收你，跟住你係冇晒办法，而只係叫你返屋企自生自滅。而家武汉同埋湖北省好多个城市嘅情况係咁。但当然啦，官方你会见到好多好正面嘅消息，就係话喂，嗰度幾多官兵又即刻飛去武漢支援啊，幾多護士又自發去，跟住幾多物資就運去啊，咩嗰、那個咩火神山又就起好啦。 係咪就起好咗啦。 係 呀。係第一棟已經出現咗啦。 呢啲我哋永遠活喺平衡時空裏面嘅。 咪永遠咪就係多難興邦，咪就話俾你聽點解囉。同埋點樣叫做即係白事當紅事做，紅事當白事做。你而家已經完全見到個情況啦。你喺內地微博呢，你以為近排係做緊 Avenger 啊，定係做緊呢個救急扶危，好似全中國喺度慶祝咁樣。大家見到好多啊，我哋啲解放軍呢就又去啦，我哋有喺唔同省市嘅醫院醫生又過去武漢啦，冇人再去諗返起喂原本單嘢點出嚟嘅，點解要搞到大家要封曬啲路出嚟。 所以有可以话呢种都系某种程度嘅情绪勒索， 嗯， 即系话隔篱屋你唔注重卫生，你隐瞒你嘅卫生情况，搞到周街老周屋老鼠，系咪先？跟住好多传染病，咁跟住你就话我要打开栋门招呼你， 系 咪？或者我要帮你清理埋呢啲咁嘅。 系 传染病。 如果你唔清理，你就唔系好邻居。 如果你唔咁做，你就冇人性，同埋你系咧呢个不念大家都系住喺同一层楼嘅一家人。 诶，最惨就系你系 C 座咗，隔篱 B 座一个自己主动请缨过咗去 A 座嗰度帮佢扫垃圾，人哋 B 座都咁做，你 C 座做乜唔做？咁但系你系唔会问喂，其实一开始如果你干净啲咪得咯，我嚟到系冇必要帮你做噶嘛。而家你啲老鼠走紧入嚟。 我再次重提啊，喺12月初啊，有8个。在网上面去报称武汉发生这些不明肺炎的人， 嗯， 是被捉了去公安局查问，这8个人是被官方判定为造谣， 嗯， 很简单，这件事发展到今时今日是哪个一脚一手造成，哪个是有一组的方法是可以将这个肺炎公布，而将他的大爆发控制在他的城市里面。 嗯， 冇，甚至出嚟讲嘅人都系造谣，最后而家全国都要同佢埋单，而将会香港呢个700万人嘅城市， 嗯， 都会遭受到呢个海啸涌过嚟。 暂时未到啊，我哋而家谂住自保嘅啫， 系啦。 但个问题就系，而家已经情绪勒索定我哋啲医生同护士啦。你做乜唔救人啊？ 你做乜罢工啊？ 系咯，你做乜？ 你做乜用激烈手段啊？ 系啊， 系嘛？你应该救人噶， 你应该留喺医院噶，唔抽生死签，全部去晒得啦。 系啊， 点解你要抽生死签呢？啊，我哋啲警方又唔会抽生死签嘅。 系啊，所以我觉得我点都会同医护咧，即系核爆都唔割噶啦。就算佢哋有任何嘅工业行动，或者系有任何嘅呢啲即系抗争，因为而家成个政府就情绪勒索紧我哋嘅医护人员。 嗯， 喺广告翻嚟去继续。 笑傲江湖，光明顶。 嗱，琴晚咧我都有睇直播啦，粉岭辉明村咧，都发生咗一啲冲突，咁啊有人纵火啦，咁亦都有防暴到现场，咁啊中间咧有一个应该旅管理员咧就锁闩门，就唔俾个后生仔入去，结果累到个后生仔拉咗，咁啊我现场睇住啊，佢俾人喊打喊杀啊，又成， 冇事啦，冇事， 冇事， 俾人炒咗， 俾人炒咗， 啊，哦，咁啊流流做埋啲咁嘅嘢， 咁啊可以翻乡下探亲啦， 系几好啊，但就隔一隔離先翻嚟啦。咁但係輝明村其實係咩呢，即係嗰個村莊其實呢就係政府有消息呢就話要因為而家我哋現時嘅隔離嗰啲嘅度假中心呢睇嚟就好快會爆啦。其實我哋見到確診個案得八個啫。咁但係你唔係話嘅，即係同車嗰啲咁樣嘅高鐵人士啦，返個屋企嗰個屋全屋企人啦，去過一間去咗返 office 嘅前前後後嘅所有人啦，都要受到隔離嘅。咁所以呢其實我哋嘅嗰個度假中心呢其實好快就爆咗㗎啦，即係而家我哋嘅臨時嘅隔離營，咁所以我哋要揾新嘅地方。咁啱喺粉嶺呢個叫做輝明村嘅地方咧，就係、是、一個臨時一個 未入伙 嘅興建出嚟嘅公屋屋村嚟嘅。咁附近咧其實得兩個地方嘅啫，除咗喺市區喺隔離有啲村莊之外咧，隔離就係浩源嚟嘅。咁相對地清幽少少，咁都係幾適合做呢一個咁樣嘅隔離營。點知消息一出，隔離嗰幾條村嘅村民咧就已經出嚟堵路啦，然後就話點解我哋要咁近嗰個嘅隔離營啦，而且隔離營真係幾近民居嘅，相對嚟到雖然佢另一邊係浩源，咁但係喂都唔好用個咁樣嘅村莊啦。嗱呢個件事呢我哋一開始諗緊話會唔會係啲居民發出嚟呢，然後再望一望喂啲手法好似我哋近排激烈示威止暴制亂嘅對象嗰啲黃絲嘅一啲暴亂分子喎，但係望一望啲樣唔係喎，係一個即係好多都係啲中年伯伯，甚至乎呢喺即係香港另一嘅報道呢，其中有幾个咧系民建联嘅义工嚟嘅，导致去到最后发觉会 block 路啦、开水马啦、同警方冲突啦、出呢、這个爆炸品啦，其实佢嗰个应该系好似嗰啲汽油弹嘅嘢烧咗个大堂，就比如我哋今次咧香港新年2020年第一单蓝黄合作，简直系跨越蓝黄嘅示威嘅情嘅事件啊！咁啊烧咗个大堂之后。該晚呢政府出返消息啦，就話其實都係諗下嘅啫，計劃嘅啫，冇 plan 過入去嘅，即係大家。 嗱我就唔明啦，香港仲有好多更加適合嘅地方啦，咁網絡上面都好多人提議啦，解放軍軍營呢個係好地方嚟 嘅。嗱頭先我 係咪石崗嗰個軍營亦都遠離民居啦，亦都有好大嘅地方啦，係咪即係規劃上面亦都即係方便啦，因為你都知道解放軍係人民之師，佢哋一定係嗰個抗疫防護呢嗰個標準呢係遠遠高於我哋普通嘅市民。 同埋我哋話輝明村隔離嗰啲香港嘅部民係唔啱啫，外國外港採隔軍營入面嗰啲居民係好好㗎嘛。 唔係我問你一句呀，如果俾你中一招，你覺得入輝明村安全啲呀定係入石崗軍營安全啲呀？ 咁梗係軍營啦，有警察保護。 起碼冇嗰啲即係部民喺出面喺度呼喊话要阻堵路啊，或者唔俾你入啊，系咪？梗系有文明之师嚟保护你好啲啦，系嘛？ 同埋讲个地方争好远啦，辉明村其实系当年政府隔篱有一个少少绿化带，一公顷都唔够嘅土地。石岗军营睇起上嚟咧，就已经系159公顷，系全香港其中一块好大的地 方。你咪直情当火神咩？火神山咁样，咪即刻铲平佢。 唔使铲平军营，军营本身好平嘅， 咪即刻起啲嘢，帐幕又好，即系咩都好，咪即刻一夜之间咪变成呢个小汤山嘅嘢，即系北京小汤山嗰时沙士嗰个翻版咯，咪得咯。 同埋唔需要好起好多嘢，因为你谂下石岗军营又好，解放军到，你有几可见解放军出嚟睇医生嘅？唔需要噶嘛。 仲有好简单， 军营入边系有医院嘅，系有医务室嘅，佢可以自己去睇埋身。所以 仲有基本有嘢。其中一个抗疫嘅措施就系、是、好啦，而家就算你唔封关，你就宣布所有大陆嚟嘅疑似病患送去石岗军营。 嗱， 呢個都方法都得 嘅。呢個唔好話，咁佢咪要先落高鐵，然後再搭車去軍營啊？原來唔使嘅。當其時高鐵 plan 嘅時候咧，已經講到明喺軍營隔離咧係有個叫做高鐵緊急停泊處嘅。 係咯， 即係簡單嚟講，你唔使落到香港先嘅，你可以中間經過停泊處，發覺三號車廂四號嗰個 uncle 唔該落一落車，你嚟自武漢。 解放軍有軍醫㗎嘛？ 係， 咁咪解放軍去醫治翻呢啲中國嘅旅客。咪得， 唔使入到去我哋 就唔好搞伊丽莎白啊、玛丽啊、伊娃伊斯嗰啲啦，系嘛？咁呢啲又系即系国家嘅钱，咁我哋唔好搞到我哋纳税人。咁啊，你有你医， 系 佢哋， 我哋有依返我哋 嗰啲啊， 咁咪得唔得 啊？哎呀，你又讲中咗最重要嗰样嘢，香港根据基本法系唔需要负担军费嘅，即系如果佢喺军营入边嘅军营医院医咧，系可以唔使用香港人钱嘅。 嗱、啊，好啦，仲有好啦，退一步想系嘛？有人提出新屋岭，系嘛？而家新屋岭丢空噶嘛？好似 嗯。 咁你咪又可以將啲中國疑似病患嗰啲旅客咪送去新屋嶺囉、 哎、當其時有啲記者行過新屋嶺嘅時候都試過㗎，手提電話打唔通，方圓幾里又冇人嘅，不如就試埋用新屋嶺。基本上你問其實香港有好多好嘅地方， 咦，我隨便講兩個啫，其實仲有好多選擇嘅，即係所有嘅軍營啦、新屋嶺啦都可以作為一個隔離營去處理，點解、你要揀呢個粉嶺嘅屋村搞到啲民居呢？係咪而家亦都我諗都推唔到啦。 咪而家喺辉明村就暂时唔係有呢个措施啦。但係讲緊九龙湾呢可能会起一个即係destiny 嘅医疗。 指定诊所。 指定诊所。咁我哋见到似丽晶花园嘅居民呢就已经搞緊联署，又话开始准备抗争啦。所以其实我发觉原来疫症来了嘅时候南王又突然间返返嚟喎。而且係开始 reconnect 返南王。同埋武力加成，以前成日都话啲王师呢其实即係话就话好勇武啫。整个水马出嚟。 冇㗎啦，去到今时今日、病毒系唔会认你王定南嘅，我话俾大家知。 嗯。 到今时今日呢，如果你唔再认自己系香港人，而你仲唔一致向外防疫，甚至支持封关呢个措施，将会香港就系面对一个呢我哋历史上最危险嘅疫症爆发。 嗯。 呢样嘢呢是好迫切嘅，过埋听日几十万人就返嚟㗎喇。 仲有我哋好多即係开工啦，其实初四已经开工㗎喇，有啲初四开始㗎嘛。初五有啲要返學啦，其实我哋呢两日就係我哋封关最后日子嚟㗎喇。 嗯，仲有再进一步嘅，随时你去过大陆嘅你都需要隔离14日你先至可以返工。啊，我哋听晚11点光明顶再会。